些阴雨，我的心被挂在树上飘来荡去。你为什么哭泣，我美丽的藏羚羊？是谁伤害了你？是谁赶走了你？哦，为什么远离我善良的熊猫咪咪？ 有想